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 嗱，翻嚟第四节啦，就阿 K K， 因为你睇咗波咁耐啦，亦都即系接足球圈咁耐啦，你觉得香港足球系边时死嘅？ 几时死啊？ 几时死啊？死咗啦已经。 唔系话几时先开始死啊？ 第一次死咧就系取消 外援， 全部外援队啊。 系几多年前？ 八几年啦嗰阵时。 保罗话退出未？ 梗係未啦，佢就係取消咗外援，然之後就 保羅華退出， 跟住精工退出，跟住其他球隊有啲都退出。 啊，咁就 沉咗。嗰陣年咧， 嗰陣時半死啊，未死得曬啦， 開始死。 半華班 到精工退出之後咧，就死曬啦。 半死之後咧，就再復甦。 有復甦過咩？ 復甦咪精工保羅華住咧，俾外援咯，重新慢慢俾翻外援。 即第一次唔准外援，影影影 之後再翻嚟俾外援咯。 咁啊，真係退出咗啦，嗰兩隊啦。 嗰陣時唔俾外援，我記得好似係喺愉園嗰班搞喎。 邊個搞我就唔話咗俾你聽，係兩個人嘅事。一個又話香港球員冇機會出場， 講咗。 第二個係聽佢話。咁不如取消曬咯，咁去搞， 好似係惡少係咪啊？ 唔係，惡少都冇權嘅，話俾你知啊。黃宗山啊，林敬岳啊，喺足球總會裏邊係冇話事權嘅。佢嗰啲只係球隊搞得好，我哋要分清楚。你好似黃宗山咁，佢對足球總會冇貢獻咯。唔係佢冇貢獻，你唔俾佢入去啊嘛。咁佢係對精工嗰隊波。對香港個聯賽有貢獻啫嘛，即係咁樣。 咁但係你一個正常嘅情況，就應該呢啲人係應該能夠對嗰、那個即係足管理、足總嘅管理有影響力噶嘛。 冇， 但係冇，咪搞成咁樣咯而家。 嗱，呢個就係足總點解會有今日咧？ 咁我同你知，你知我知好咯喎。 我唔係啊，個個都知我咁講，排除異己。即是你不是我那個圈的你就不要進來了、那你如果說到黃創山想入足總呢，我是個人名譽擔保，他是真的想入足總搞好的，但入不到、 但你那時候他跟余生那麼朋友都入不到， 我朋友就入不到，如果我不朋友你入到了、他就跟我太朋友、是真的、余金基、林建岳、黃創山 咪有得咁 friend， 足總 friend 就得噶啦咩？真噶，佢哋係想入去做翻，只一副但唔得，入唔到去。 即係有心做好件事， 有心， 但係就人哋唔俾佢做， 唔到你入。 因為嗰陣時佢就提倡呢個港超聯啦，咁同佢講嘅港超聯同而家有應該2016定2014年入港超，咁兩者之間個分別喺邊度？即係佢提倡咧，當然搞唔成啦。咁而家。嗰、那個搞得成啦，咁、但係嗰個同佢嘅理想好似佢當時講嘅係差 唔多。而家嘅港超聯，我大膽啲講句咧，就不聞不類。如果我唔係聽錯咧，點解要搞港超聯咧？就為咗亞冠亞協啫嘛，夾硬谷個名先叫港超聯啫嘛。你如果嚴格啲嚟講，超級聯賽咧，第一政府係唔應該俾錢嘅。因為國際出嚟規定嘅，即係聯賽係唔受政府監管、唔受政府資助啊嘛。咁而家你香港嘅聯賽全部由政府俾錢，咩鳳凰計劃。第二就話，如果你係超級聯賽，各位要指正啊，係咪全世界嘅職業聯賽都係有獨立單位㗎？香港唔係，俾埋足總理，即係一個人理曬咁多嘢嘅。 英超咁，佢就一個獨立嘅機構。 咁你已經係唔合邏輯啦！你即係冇得搞，唔好講其他添啦。咁你講到隊伍參加嘅隊伍，喂，港超聯係咪應該有一套規則去參加㗎？ 即好似你哋咁樣，你哋有個台規啊嘛，喂，咁你個個上嚟噏嘢嘅咩？我哋要咁樣咁樣啊？但唔係，而家如果你哋如果留意啲咧，今年哇邊度又唔升喎、啊？啊，你排第七啊，你嚟啦咁樣，好似咁樣樣嘅， 笑話嚟嘅。 踢啊，因為冇講班仔啊嘛， 有講班仔都冇啊，冇人肯升啊， 係。 嗱，升咗又要。 如果你有聽近來立法局聽證會就係、是，杯君爺親自講嘅喎，即係佢介紹就係、是，即係而家嗰啲隊伍咧，有啲咧就即係唔夠班費諸如此類咁。喂，咁 政府資助？ 政府資助唔係資助球隊啊，資助足球總會請啲廢人啊，知唔知啊？請埋啲乜 EO 啊，咩嗰啲咁嘅嘢啦，一年幾千萬㗎而家。我呢兩日我先唔知啊！你仲要嗰個咩體育文化部長或者咩嘢，仲要同佢講好話，話佢有啲嘢都成功嘅，不過有啲啊尚待改進。咁即係話出年繼續撥錢㗎啦。咁你一隊球隊嗰時候，職業球隊又係講翻嗰句，如果我冇錯嘅咧，你係咪要有一筆基金㗎？ 冇錯。 譬如你入嚟要俾佢啲錢，有自己基金，你要保障嗰啲職業球員能夠出糧出到季尾。而家唔係嘅，大佬打第二場、第三場已經拖糧咯。咁冇得搞噶嘛？咁你點搞港超聯啫？ 冇得點叫職業足球？ 冇得再咯。邊個有心機踢啊？你話 冇噶？你點踢啊，大佬？冇波好波你都唔會踢啦。好波嗰種。 即係黃俊生嘅港超聯嗰陣時，我記得好似係大概啦，好似話你唔該攞定200萬出嚟先。 係一百係啊， 但係攞最尾收咗先200萬， 但係嗰個 concept 到而家一定唔得嘅，因為你球員本身冇呢個咁嘅水平啊嘛，你吸引唔到觀眾入場啊嘛。 你始終有個咁嘅料先，大佬。你而家好簡單，我成日都誇口啊，嗱，我俾3000萬你，你同我搞隊波入港超聯。你要保我攞到亞軍，唔好冠個亞軍，你都唔敢擔保咧，大佬，我冇人揾啊嘛。 唔係咩？ 你我邊有咁多 球員？ 基本嘅球，即係可以擔當住嘅球員啫。啊，咁你話放外援，咁啊講到放外援咧，我有我嘅意見啦。職業聯賽應該唔使限制外援嘅。喂，職業足球我哋揾錢去俾下低嗰班有訓練球員噶嘛？你隔組咩？好似而家英國咁英冠咩？我英超可以資助你。啊，咁啊，然之後升班制，咁我英超咧，你唔好限我幾多球員，外援我只要收到錢，多人睇， 咁嗰筆錢就可以搞清分， 係咯係啦，咁就搞清分，而家唔係啊嘛，而家你邊隊港超聯揾到錢啊？佢自己嘅清分都搞唔掂， 即根本你唔係一盤生意嚟啦，即 根本就唔係 即係唔應該搞嘅， 唔應該 搞，你倒不如就正即係面對現實，搞業餘。 你好簡單，其實你而家同業餘一樣啫嘛，係個名唔同啫嘛。我成日都同嗰啲擁趸話，你只需有三樣係而家同教育時嘅講話有咩唔同嘅，除咗名之外，你話俾佢咧係冇。升降制又冇曬， 冇咗。 嚇，人工又冇規定。 係。 嚇，場數就仲搞笑，即係譬如逢禮拜六下晝踢波啦，呢個禮拜開2:30，下個禮拜開4:30。再我哋開翻3:30，即係大佬啊，阿興哥，我哋嗰陣時唔同噶嘛，我哋好似有咗時間表， 有個時間表噶嘛，定咗4:00， 幾時邊日邊一定有波睇，邊日幾點鐘一定有波睇咁樣啊嘛，咁即係啲咁小事都搞唔到。 我都話精工保魯華退出咗之後咧，香港足球已經完咗。 咪搞咗好多花神啊，有咩地區足球啊，又呢樣個好多。 嗰啲玩啦， 嗰啲係娛樂足球， 係康樂足球。 而家香港踢足球，你個人少啊，一年嗰啲咩馬會訓練班啊、麥當勞訓練班啊，咩少 啦？我孫都踢緊。 唔係，而家仲多咗私人學校咩阿仙奴、車路士、傑志連大廈都起埋球場，政府都俾埋佢啦。咁有啲咩出嚟啊？ 嗰啲快樂足球咯， 嗰啲係快樂足球啊！我成日都話你香港，你而家政府上去立法局解話幾個，我冇份問嘅，我一問就問你知唔知咩叫業餘足球同職業足球先？係佢都講唔出啦，大佬。 啊，咁個立法會廢嘅唔使講啦。OK， 我哋講第二樣嘢。OK， 講到我哋壓爛咗啦。係 啊，好啦，嗱，阿基基，嗱，你喺港台做咁耐啦，就好似到尾就。個關係唔係太愉快。 我係90年退休嘅， 是92年退休，我90年呢就是港台應該開，是不是90年，總之有一段時間港台就開了一個交通經濟台，即是現在的，即是那時的第七台，咁啊，淨係播股票消息同交通消息嘅。咁我咧就調咗去嗰度，話就做家，即係阿頭啦。咁我上邊有個梁兆明嘅，咁啊嗰台。咁咧開始咧就叫我唔好講波，即係可能俾人投訴得多呢、這個。 唔係，咁你解釋下點解你俾人投訴？ 咪就頭先你講啦，成日又話我煽動啊，又我批，我專爆你黑幕啊嘛，我專爆你黑幕，但係佢又攞唔到證據嚟齊我喎。你好似好簡單，嗰啲領隊話我即係侮辱佢，我係喎，我都咁嗌獎金啦。你十場唔輸咁九場，我得一場要俾獎金啫嘛。即係佢認為我哋侮辱佢，即係嚇，諸如此類嘅嘢。 你講得太真實啦。 同時咧，球證啊，成日俾我洗啊嘛，大佬嗰陣你知啦，大佬 係咁啊。咁嗱 ，OK 嗱，講球證嗰度啦，即係你係咪覺得你睇啊公平過球證咧？ 公平過球證啊？唔係全部係，但有一兩點我哋係睇出佢係有問題嘅。 例如咧， 好簡單，佢肯證實，你有冇埋去同個球員講啊？做球員好威脅個球員，即係話你唔好咁啊，問我點督你㗎咁。同埋咧，叫你提搶，真有禁區，真有禁區，大佬啊，對，佢爭咗。他的意思就是你斬入禁區擁我才可以給到10下，真是 那時候已經是80年代還是90年代，你說已經都還有這樣的情況， 這些70年代都有了， 還有我們的年代，我很明顯聽見有個球證埋個領隊度，何生今天我幫你不到，何生那裡輸了球，就是這樣的事，因為我們知道太多，那我敢不敢是衰爆衰格。咁嗰陣時咧，足總咧，即係好似而家香港某方面咁啊，好有力噶嘛，大佬，佢講嘅嘢係世界嚟嘅。嗯。咁啊，變咗足總啊，個主席啊，成日都投訴我，但係上去幾次都冇收啊。你有咩有？即係你反證唔到我嘅事。嗯。嗱，好簡單。有場波係南亞隊合時。八號球員先犯規，跟住八號球員再犯規，個球證竟然將第二個八號當六號， 唔講出場。邊個冇應該俾應該出場嘅？ 咁你唔好講邊個啊！我唔敢講邊個。嗰場合時， 麥格夫。 咁啊，搞到合時個老細咧，即刻退出。對唔住啊，我唔打， 唔玩咯。 同時咧，我就係出足啲球員一季糧。捐幾多錢俾你足總做清訓？我退出，即係可以導致咁大件事嘅。咁你話我講唔講啊？啊，佢喺度辯緊啦。我有真憑實據，但係嗰場波係一個球證，兩個旁證都係國際球證。其中一個國際球證咧，夜晚已經打電話俾我，佢知道我口多嘅。嗰日你點睇啊？我話你哋點睇啊？我嗰場波係咪咁啊？佢話係啊，我哋我話係咁，點個球證又會咁樣講？咁啊，仲有一樣就係、是、之後咧，足總開幾輪聆訊小組啦，出嚟個判詞應該點講？係球證係判錯，但係原因就因為落雨揼濕張紙，所以佢睇到六號當八號，八號當六號。 咁人哋解釋又話可以喎、 啊，係可以喎、啊，但係最後嗰句我最唔高興。我哋足總為咗呢件事，即刻重新買過一啲記事簿，係唔化水嘅。 有改善， 有進步啊！ 冇錯，冇錯，有進步。即係咁嘅嘢，我係講佢哋，即係話我哋好，即係咁，即係專注嚟。 即係而家所講嘅叫做有高尚情操。 啱啦，冇嘅，即係呢啲嘢過年代發生㗎啦。 我冇聽過呢個單呢個。 咁嗰場波係落緊雨喎，係落雨喎。 我都 仲記得嗰場波。 我做得呢啲，我要觀眾中意我講真話，我就咪就講呢啲咯。我唔知話。我怎樣說，難道我又說兩個球員是不同，即是我埋沒良心，即是這樣。 很多嘅，好多 管理層就頂唔到呢啲。 係啊，頂唔到。我個人嚟出，而家能夠即係生存到今日，我都算妥賴嘅。 嗯， 即係得罪唔多，政府人少嘅啫。 即係商台比商台咧受到呢啲，sorry， 港台受到呢啲咁嘅無形嘅壓力咧，就唔係今日開始㗎啦，即係當年都有㗎啦， 長期嘅， 長期有， 長期咧，即係 佢就政府嘅機構，政府機構啦，咁咗商台就神早就唔使睇同埋呢個咧，因為收廣告 嘅話，因為商台可能一早都炒咗。 唔係咁啊，阿 K K 啊，你而家當其時有冇諗過問題就話，喂，我改我幅？風格適應嗰、那個即係、就 是、 政府嘅要求啊！我真係冇得 佢嘅性格， 我就係話我係向聽眾服務，滿政府聽眾話滿意我就滿意噶啦。 嗯 啊，講一句坦白啲，點解我咁似咧？因為我廣播唔係我的正式職業，我隨時可以唔廣播。你叫我唔講咪仲好？ 嗯、 我翻去做我嘅總監製、 嗯， 我本身係體育組監製。所以港台體育組由我策劃嘅，所以嗰陣時我又播得籃球，又播得單車，又播得去馬來西亞播單車，又播奧運，我話到事。 即係咩運動都俾你玩曬啦、嗯！ 真係啊， 咪咯， 有邊樣我未播過？ 體育總監啊嘛， 奧運、亞運， 係 啊，香港隊跟香港隊去邊度咧？澳洲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新加坡，係咁跟住香港隊去播喎。 呢係咪性格所累？ 咁啊！鬼叫自己咁嘅性格。 唔係啊，但係阿基同埋阿興哥，你哋嗰代人係咪比較硬朗少少咧？即係好多嘢你都係好堅持。 係啊，會直啲，會 直啲。而家就好似啲人冇乜腰骨。 而家係咪嗰個教育制度同個社會風氣導致啲人咁咧？屆時我哋嗰啲講話，如果講句即係簡單啲，好似好中一咁嘅喎，我哋。我去那度就去那度， 單純， 比 較單純，而我哋真係去到盡喎。坦白講，我呢些人咧，我呢樣嘢我感認叻。我喺工作上邊咧，我係每上都去到盡嘅。啊，如果有時我講一樣嘢俾你聽，去韓國做奧運，咁、我哋要用嗰陣時用地纜翻嚟噶嘛，我哋 book 唔到，完全 book 唔到。換句話講就係話，我做咗啲節目翻唔到兩， 翻到啦。 你估我出咩窿？我走去街邊揾啲長途電話，睇下邊個可以拆得佢個話筒嘅，拆咗佢個話筒，接兩條線打翻嚟香港，睇下得唔得？啊，就得。咁我成個奧運都係咁，喺韓國奧運，我成個奧運咁。嗰日每日，譬如我去籃球場，我早啲去睇下附近邊有電話先，嗱呢度最近啦，咁就得啦，咁就整好曬。咁於是喺嗰度做場節目，即刻走去嗰度拆曬呢個入錢。嗰陣時我連剪都唔剪，嗰陣時德能嗰啲唔幫我手，因為我好難剪啊！我剪我唔夠錢，我 fit 咗翻嚟先，仲即刻 fit 翻嚟香港，香港剪就播出，即係我做到咁樣嘅，即係打不死，有幾樣噶啦。嗱，講翻轉頭，好似嗰次話喺酒店睇住電視機廣播咪就，好似啱啱講啊，講未講完，中國隊紐西蘭，我就初初港台話唔去嘅，咪商台去。咁收尾港台唔知點解就發住騰，好似又埋去咁啊！臨開波前三日去，即係禮拜開波禮拜五先去。去到咧，因為商台去得我早，佢向亞洲足協買咗個轉播權，我哋冇得去。 嗯， 咁啊點啊？咁但係照亞洲足協嘅嗰個有兩個點嘅，第一就係話，電台係冇獨家播影權嘅，我開會我哋親自開會講喎。第二就話，如果唔喺現場裏邊。唔算犯權，你喺度馬會嘛？嗰陣時喺港台都試過，出嚟買做咩？係可以容許嘅。咁啊，點解要去酒店先播咧？好詳細，費事講啊。咁就去酒店睇住個電視機講嗰場波，翻嚟咧差啲俾商台告啦。因為商台咧提早咧就係話去播嘅時候咧就賣廣告， 講 獨家，我得獨家咁，死啊！ 唔係嗰個機當年你哋同。即係商台同港台之間個競爭係點樣的？ 嗰陣時咧，其實咧點講咧，因為冇乜針對性嘅。嗰陣時我哋都可以話市井流民啊，咁啊一味睇下邊個聽眾多，咁我哋咧專嚟挑剔對手，講錯嘢，冇其他冇得講噶，咪睇你盡自己嘅法寶。 咁啊！當其時就阿林尚義喺 商台，林尚義你就係蔡文堅，我呢邊啊最後期啊嗰陣時候，我同我細佬或者德林咁樣咯，啊， 咁佢嗰邊咧講來講去咧就係只係頭先我所講啊，林尚義係師承盧振軒，我咧就師承葉觀接。咁葉觀接係生鬼，多趣料。盧振軒咧就係沉實分析正確。咁電台聽眾啊，梗係最緊要打緊波嗰陣時啦，大佬。你蔡侯平點呢一句啊？蔡侯先聽你啫，就比緊蔡嗰陣，最緊要聽嗰個生鬼嗰個啊嘛。我哋就乜都咁噏咁，大佬。 我哋嗰陣時試過兩邊都聽嘅，聽完呢邊，即係佢謝謝你。 好多人都兩邊聽㗎嘛， 兩邊都。 咁我哋個風格唔同啊嘛。蔡宇華使咧，頭先出聲，佢即係有好多嘢佢使得通，但係你個表達方式唔係能力，唔係能力啊！佢有咁嘅能力。大家方式不同，就在我們個人覺得就是不是認得，我覺得我那邊是比較受歡迎一點，電台就是這 樣。那波講，你是講賽車都講過，你剛才說 我剛才說什麼都講過， 是啊。那賽車你認識這些球員你怎麼認他們呢？ 你做那行就熟那行，尤其是本地球員，你問下佢哋知，我哋時時係同啲球員打交道，平時都見到都識噶嘛，咁啊好易睇嘅。同埋舊陣時啲波就唔同我而家個位置咁活躍噶嘛。哇！而家你淨係講個美斯，可能將佢走到龍門後邊，你都咁死嘅，即係自己龍門後邊喎。 唔係佢即係以前嗰啲就係佢係打雜嘅，就 位置係比較死梗啲，冇咁活躍啊嘛。係，咁我一望到左邊呢個梗係劉榮業啦，唔通唔通馮志明走去嗰度，即係呢邊嗰個馮志明走去嗰邊咩？咁即係咁啊嘛，咁 即係唔同嗰個嗰個位置， 個位置 一定係見到佢，一定係 麥天富， 一定係馮志明， 十支九次係佢嘅，一次噏咗都唔緊要，我九次中。 你中間 send 埋你，一定係火炮， 咁啊梗係佢啦， 纏住你㗎啦， 我啲緊黐㗎嘛，大佬。